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的是 www.redgaz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回来第二节的足球频道，咁 继续重申一次先，今个礼拜六是没有北上的， 没有北上频道， 一个礼拜 ，OK， 咁读下嘢先啦，咁多人留言就睇下先，仲有边个咧？ 首先就阿 Kenny Chan 就送翻手。缅怀， 我系睇咗先， 送俾杰斯仔同曼联等啦。 会当边话事嘅， 冇错， 系啦，系啦，佢 post 啲歌词出。 多谢先，多谢先。 咁第二样嘢啦，咁啊讲一讲下 EV 啦 ，EV 又 EV 又关于云家嘅，即系阿仙奴嘅方面。 唔系 ，EV 有个关于曼联嗰个读埋先。佢话费格逊嘅退休系冇计划嘅，但系会唔会系佢已经预示到呢班波已经系去到尽？而挑選的決定呢，梗唔同意啦。 我認同㗎。 我唔認同挑選早幾年都挑得。 我都唔認同㗎。 大家感覺唔同。 我都唔認 同。但你即係我都係咁講㗎，你大佬搞二十幾年七十一歲，咁你都唔俾人退休仲要屌鳩人。 唔係，我其實比較拜呢，上年捉即係求解讀啦，即係有位主持阿佐敦咧，有講過個講法，我都係可信性幾高嘅咋，因為前年其實佢可能已經想退休啦，我覺得即係對曼城攞嗰季佢都想退休，但佢想贏翻一次冠軍， 係啦，即係 先後收尾咯。 好勝心可能亦都係一路延續佢去即係一季又一季啦。我諗佢都冇乜計劃，我諗每一季佢都會諗究竟嗰下一季仲教唔教。我諗最後幾年都係咁啊，因為佢嗱佢又衰口臭，係咪先？佢 break 咗一次 promise，OK、okay? 嗯。咁你话即係我諗就係每一年我諗佢都会諗啦，我諗最后嗰一年嘅你问我自己嘅睇法都係、即係我觉得係嗰个人事变动係一个问题啦，仲、有就係话嗰个真性心呢佢自己会諗呀，因为我諗佢搞二十几年佢都好清楚，因为嗰个真性心、那个真性心嗰、那个斗心够唔够去维持整整嘅一季，你每一季都係要重新去开始嘅，即係呢个亦都唔係容易嘅，所以我哋先话我喺我心目中佢好伟大咁解。咁我觉得 呢、這个我唔同意呀、啊。 我知唔需要你同意呀、啊、算得。即係呢个我自己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去到71岁突然嗌退休，我真係冇嘢屌㗎啦，大佬要俾嘅嘢俾足晒所有曼联嘅球迷，咁我觉得就係、即係始终我都话我哋始终你如果你一直要拥护曼联呢队球队，你始终都係会要去准备迎接一个新嘅era 㗎啦，莫耶 B， 咁你咪即係你咪要面對佢囉、 我諗存在一個感恩嘅態度呢、你係應該要多謝費格遜，即係帶咗好多好嘅回憶俾即係曼迷嘅，即係如果你係曼迷嘅話啦、但係你話因為搞咗咁嘅爛攤子而都唔會怪罪於佢，我就覺得呢樣嘢有少少係其實 personal 一啲嘅啫，即係你可以咁睇，但係 系或者 好有可能 好死忠啦， 系咯，但系好有可能真系好多漫迷唔系好似你咁嘅谂法咯。 好，咁啊，你继续讲啊。 即系我觉得个烂嗱，你问我，你再讲个烂摊子，我都话啦，我谂有起码有五年之前，我都觉得呢个系烂摊子嚟嘅。咁但系你又唔好理佢，又佢揸住对波，佢又可以继续，又可以赢下呢样，又可以赢下嗰样。包括喂大佬08年都仲可以 攞多个 接个欧联咁样。咁即係如果要咁样要怪真係冇，唔通你话唔通要话喂我哋要表达一种意见，你71岁你嘅事， 你而家搞咗个烂摊子，你咪捻走，你又爆多喺度十年，搞捻翻好个摊子，你先准走。喂，我真系大佬，喂，呢个嘢讲唔过去噶嘛，大哥，系咪先？仲有就系，我都话球迷，我哋个发言权系好细噶咋，唔好话我哋喺海外嘅球迷啦，每一间球会喺英格兰自己嘅。嘅球迷， 球迷發言， 老闆 球迷發言權係好曬， 嗰度唔夠你㗎啦。 但係唔代表我都係企喺 Chip 入邊，我都有上個禮拜嗰集我都講，我絕對覺得係佢嘅責任嘅。不過 anyway， 我哋講翻仲有啲留言咧，都係關於費格遜嘅。咁其中一個就係梁康興，佢就話佢要費格遜要史高斯幫多佢一季已經知道唔掂啦。當時飲奶力都出埋，好在車仔咧就喺阿迪迪仔甩碌在先。迪迪仔係邊個？ 迪維斯啊？ 唔係佢之前 迪馬提奧 啊嘛，保亞斯定係迪亞斯啊？ 迪馬提奧， 迪馬提奧啊 ，OK， 迪迪仔甩碌在先，跟住文仙尼自殺在後，換咗今屆咁嘅領隊對手咧，應該唔會有機會啦。 係，咁另外呢、這個我成日同卡卡講嘅。我话每一队波都有个自动毁灭掣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今届咧揿自动毁灭掣嗰个系我队波，咁啊即系轮流揿咯。我哋队波都好耐都未试过揿过，咁啊自己揿下咯。 咁啊，梁安兴就有另一个睇法啦。佢话当其时咧，教授咧即系云家话咧，即系话过佢早知道阿鲁法尔系会退休嘅，应该系佢打电话同阿云家倾咧买阿猪狗不如嘅时候咧，就同佢讲嘅。即系唔系突然间决定嘅，应该系已经都预咗噶啦。即系头先回应翻我头先嗰句，呃鸠咗阿朱咁乜嘢？ 喂，嗱，你呢个又一系真系又要反驳咩压？点样叫压啫？ 我俾翻个，唔系咯？喂，系你咁想攞，我俾你攞，系咪先？ 哇，你冇讲，唔系佢咁想攞，系佢帮咗你。哇，你真系好捻凉薄噶，真系发觉你啲万米。 咁大计 系啊，朱九不如喺阿仙奴咁多季都攞唔到，我哋喂哥。 咁我哋队波更加鸡啊嘛，大佬，冇你咁乸好啊嘛， 真系啊，你唔可以再拗啦。 好啦，咁啊讲翻，另外仲有啲转会啦 ，EV 就有讲啲转会啦，就美的又确认咗两宗嘅，包括罗马嘅米高巴特利同埋热刺迪科尔正式加盟， 真系离晒 多唔多？ 系啦， 点睇啊？ 吓？ 冇咯，即系 迪科尔 系 冇得救咯。 但系你问下，仲有冇？有今年個即係嚟緊個世界盃有冇得踢？有可能嘅，咁你數翻落去前鋒，咁你和確 都唔係㗎 ，Welbeck 喎， 嗱冇啦，即係你啊呢個一個禮拜咁啊，如果你係啊 學神 啊學神，你啊真係又喊得一句句啦。因为我阿和仔又话六个月，跟住呢个迪科尔又走出去美职联，咁啊又少两个赛事咁。 仲有边个咧？你前面得 朗尼咯，韦碧克咯，咁咪 史道力治咯， 咁啊乜？ 修咸顿嗰几个咯， 嗱啦嗱咯， 世界级啦，好明显 都好多个， 世界级啦，明显 都唔少噶， 打唔起啊！迪科尔打咗好多季，打咗几届赛事都帮唔到英格兰。 我比较惋惜就系即系迪科尔自动放弃个资格咯，系啊，即系唔系话过。咗去美国就一定冇机会， 都冇机会。 但系你自己知道机会可能得两三成，你减到得5%咯。 呢个水平即系大佬， 唔系你谂下上多年最有号召力，你个 lover 的哥都冇办法再入啊！ 你睇碧咸，你睇碧咸喺嗰度都可以攞两届冠军。唔系我睇过嗰啲波咧，真系唔掂噶，大佬，即系嗰啲波系。个水平差好远噶，即系你去到嗰啲踢真系冇得搞啊，大佬！ 咁快养老，即系佢就应该32啦。 系啊， 都我都觉得早嗰啲咯。 系啊， 系啊， 真系搞唔掂。 咁啊，另一个转会即系巴特利就正路好多啦，又话晒佢都系美国人啊嘛。咁啊，翻去即系。 Bradley 系咪罗马嗰 个？就系罗马。 喂，嗱，嗰个其实都系惋惜噶。嗰个喺罗马其实今季咧，唔系嗱，佢 我上年就好重用嘅。 唔知道佢同鲁迪加西亚有乜嘢问题啦？今季个上阵系少咗嘅，相对 少好多， 少啊，但都有俾佢有上阵机会，同埋佢系有个作用喺度噶。咁但可能我谂系同领队嘅关系啦， 另一世界杯啦， 又或者仲有就系佢不似去踢一个即系B team嘅防守中场咯，呢个系又系踢得嘅。系啊，咁即系呢个其实我都觉得系少少可惜。 所以而家就系因为问题，罗马即系 讲真啦，紧嗰两个就应该迪罗斯同阿苏文噶啦嘛。咁你好明显就系等阿迪罗斯攞自动申请放假嗰阵时，佢先有机会出场仔、或者一个普通嘅轮换。 因为 Bradley 我谂咧就打咗都好多年啦，喺我谂喺德甲又踢过啦。咁啊，好似喺无数加柏，喺无数加柏。咁啊，即系我谂，其实喺整个欧洲咧、你话佢搵班落系 佢唔难噶，佢唔难噶， 佢系够 大。佢去睇英超应该都几 一定够啊，一定够。 佢去睇富咸嗰啲啊， 佢睇过富咸。因为唔系嗰只歌，唔系华顿， 爱华顿定富咸，我唔记得咗，是但一对系，唔知系富咸定爱华顿。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就两个都可惜嘅。 系 咁啊，仲有啲咩嘅 transfer 可以讲下？ 暂时啊，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月中啦，咁啊，大部分deal我相信都要去到一月。 仲有啲传 廿 几 号先至 confirm 就得甲有个 confirm 咗啦，就 系 阿。 CD Sam 啊， 系 就 confirm 佢 讲下几件德甲啦，顺便又可以讲少少德甲啦。德甲其实有几件都好大，好值得讲嘅。咁啊，头先你讲边个 CD Sam？ 冇错， 去边 confirm 啦？ 你话古信 confirm 转去上 下年，即系过咗今 年， 即系过咗今季。 德甲就有好多期货嘅 ，OK， 期货嚟噶，唔系现货嚟噶。咁啊 ，CD Sam 就下季个， 你知唔知个价钱几多 啊？吓， 听讲好似系200万 euro 啫。 哦，超低， 听讲系啊， 系低价噶， 二百万，好多人年薪啊，二百万， 系真系低噶。你而家今届嘅打半季嘅利华股信咧，得三条有色入波嘅啫，一个就系一个就系 杰斯灵， 一个就系孙英文嘅啫，加埋咧三条友咧7+7=14，14+923球， 仲有洛夫斯嘅， 洛夫斯系两粒啫，嗰啲唔好计，大佬系即系得三个，咁你卖走一个咧，利华股信咧嗰个疲弱嘅功力咧就冇埋噶，系打442噶啦，打唔到433啊，加斯道今届系有少少令人失望啊，都系一两粒嘅啫。咁所以你又賣走 CD Sam， 咁啊雖然都係夏季嘅事，咁啊等下季再講啦。咁你講夏季嗰啲就好多單值得講 㗎。 仲有一單未講單最大，仲有一單就係史迪根啦。呢個呢其實都要密切留意住，因為呢佢就已經表明咗 達 唔續約。 達史迪根。達史迪根。 呢個係 史迪根 無信加柏嘅龍門。OK， 咁就呢個龍呢就都挨住系德国国家队啦，咁就 正选就难啦，不过应该有机会入选。 咁咧上季开始咧就已经一路传咧就巴塞对佢有兴趣嘅，咁然之后咧今届咧佢嗰张约就完啦，咁啊即系六月完啦，咁佢就已经 confirm 咗就唔续约。咁但系咪真系过巴塞咧，都仲可能有少少变数，因为首先巴塞就系域图华迪斯就肯定唔续约噶啦，下季一定系新龙门会系史迪根啦。抑或仲有一个都可以諗下，就係哥迪奥斯，即係马德里嗰个。连拿 都有传系， 有机会，因为今年都系借嘅。 拉热拿， 有传，真系有传。 吓，呢个系巴塞青训。咁但系我唔信系佢啦。 OK， 吓，即系攞嚟搞咩？ 我冇偏心嘅，但系巴塞系适合呢一隻龙门嘅，唔使成日扑嘅， 系嘛？ 最紧要有一两下。 咁如果你擺喺面前嘅史迪根、哥迪奥斯， 咁啊， 咁你哥迪奥斯啦， 价钱啊，潜力 咁，咁所以史迪根究竟唔续约系去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大家可以啊，就可以留意住啦。 我估今个月之内会有结果。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就一定要讲啦，利云道夫斯基啦，呢个真系令到卡卡有心伤啦，令到好多人 心伤， 令到同埋好多人都觉得嗱呢啲咪邪恶嘅球会咯，成日讲曼联啦。系咪先？咁就 好真 嘅， 但你 唔系有 啲 嗱，有几样嘢啦。成个呢个收购，首先就系唔使钱嗰下先攞名嘛，系free transfer。咁但系个 free transfer 咧，讲公道啲讲，不能归咎拜仁嘅。拜仁系想用钱买嘅，但系多门唔放啊嘛，打埋今季，即系多门就玉石俱焚，希望用时间换取空间，但系到最后都系氹唔掂。咁啊，利云道夫斯基仍然都系要过。都系堅持要過拜仁，咁啊，所以咧，哇呢筆數都金啊！我諗賣走佢都應該3-4千啩，3000一定有人睺 啊！ 咁 即係剩翻半年，1000都應該有人殺啊！ 真係哇，即係唔知幾億港紙啊！呢度真係唔係講笑，咁啊。 free transfer 啦，咁你然之後德國嗰邊亦都好多人抨擊啦，即係其實係好多人都抨擊，咁就即係話第一就有啲人擔心嘅，擔心就係話再咁搞落去就一球會獨大 one horse race 嘅成。 喂，咁我讀多單新聞俾大家，就係可能令到阿卡妹覺得啊，真係好邪惡啊拜仁，因為除咗利雲道夫斯基之外咧，拜仁喺法蘭克福。佢个中场斯巴斯坦路迪， 下 一届都系免费转会。 路迪咧 confirm 啦呢个， 路系啦，所以两件， 两件都系免费。 路迪其实今届 Frankfurt 打得唔好嘅，上季打得好咧，又系其实又系 Frankfurt 唔肯卖嘅。咁然之后跟住咧又继续后，咁两件都立晒翻嚟， 冇错。 咁所以就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啲人抨击嘅人就话有冇位俾呢啲人踢噶？佢两个都冇乜位俾佢踢嘅。你除非賣走文素基治，打單前鋒之如之類，咁即係好多人個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屌你又以 買嚟湊， 即係買係啦，即係叫曬啲敵對球會嗰啲過嚟，咁然之後就擺喺度煲醋。 咁當然有啲球迷都會屌鳩個球員嘅，即係譬如都話，喂你過去做咩咧？即係你過到去，你可能坐嘅啫。 過到去做咩？解釋過俾你聽啦。 錢咯、 啊，喺多蒙特三百萬歐羅年薪 ，OK， 仲係最近先加咗嘅啫，之前都冇。冚家產呢度1100万，咁你係老人道夫斯基，你過唔過啊？球員 唔 係 咁， 就有限。 利雲道夫斯基明啊，咁 大家都大條道理。 路迪可能唔係爭好遠嘅喎，路迪可能唔係爭好遠，佢都可能。 知啊，我冇研究 過。過到去可能都係坐咗路迪。 我應該都爭好遠㗎，喂大佬。 應該爭好遠嘅。 應該爭好遠㗎，可能嗰邊係鬥緊5000， 我諗係即係我 I mean 係我代一啲球迷去問呢個問題啫，因為過到去真係我覺得路迪係學你話齋，上屆打得好，今屆你冇即係踢都少咗啦。 中場位， 你真係爭到撲街嘅就。 我當你左中有踢得啦，你都死啊！ 對住嗰度幾大個大哥，你根本搞唔掂。 艾簡達拿未有位出啦，殺機你幾貴咧就要走咁滯啊！你仲你？呢、这個即係深淵，咁你真係想點啫？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咁啦。 無奈拜仁呢個氹係長買長有嘅， 長買長有 都唔係呢一兩年嘅事啦，係咪？你過去嗰十幾廿年都係 咁。咪又唔係咁你咁 好多好多迷途羔羊。 你想唔想揾一份工，人工好、又唔使做啊？大家都想嘅喎，我都想喎、我 係 想啊，大佬，咪即係朝早操練下啫嘛，踢又唔使我踢， 即係蒲下頭， 即係用支筋蒲下頭，簽下名，咁有一日啦，係咪先幾好啊？咁即係你從呢個角度睇都 OK 嘅，咁就森馬就出嚟啊，即係反駁啦。森馬就話、你唔係即係佢嘅 森馬都係拜，森馬都係多蒙特過去， 係啦，森馬都係多蒙特代表拜仁講嘢，因為諷刺，但係佢係咁講嘅，佢意思都係。大致上就話：喂，你哋啲人冇鬥心就唔關我事啊！你唔可以阻止我哋咁有野心噶嘛！咁即係咁樣答咯。 咁 就 嚇咁撚衰嘅。 係 啊，當年佢係拜仁慕尼黑嘅頭號敵人嚟嘅，知唔知？大佬，佢多蒙特人嚟噶，森馬、多蒙喂佢森馬過拜仁啊，已經係離經半道啊，簡直係咁。但係冇辦法，即係真係。 跪低咗咯， 跪低，唉，唔知唔識 講啦。呢啲嘢，我睇得好開啊， 係啊， 我睇得好開啊，因為有雲佩斯呢例子。 咁啊，幾仲有冇啲德甲？仲有冇啲 德甲？另外仲傳緊啦，咁就因為CD Sam 過咗去斯洛文尼亞啦，咁大家就好關心一個同佢有少少位置重疊嘅。Tesla 咁到底佢會去邊？因為其實佢自己講過咧，就 Tesla 就講咗今個冬天一定唔走， 冬天一定唔走， 因為佢為咗國家隊個位置打世界杯。咁但係夏天咧，佢係一路都冇表態過嘅，一路即係雖然佢係即係張約係應該冇記錯去到16定18咁上下咁，但係咧佢今屆冬，我相信後夏天咧呢個應該係好有機會。 呢個細路仔咧就曾經係婉佢過一個收購嘅，我記憶中。就係過多蒙特嘅， 冇錯， 係啦，因為佢就話：屌你大佬，我係史奧克04人嚟嘅，就一定唔會過多蒙特嘅。咁啊，所以就多蒙特以外球會就即係未知啦。咁啊，佢仲係好年青嘅，咁所以即係大把大把機會。咁仲有你講完球員，其實仲有一個咧就。爭啲都俾佢嚇一跳㗎，咁但係最後唔成事啊！舒希化過英超啊，咁呢個有冇聽過咧？ 冇 爭啲過咗去 邊隊咧？ 傾到埋啦，西布朗咁而家最後西布朗咧， 蘇斯亞查啦， 最後咧就係 Pep 一個叫 Pepi Mel 啊，我就唔係太過。 因為西甲領隊嚟㗎，咁就係之前就教貝迪斯嘅，咁我冇乜印象呢個領隊，咁教過好多高好幾間球會啦，差唔多一年一屆。 你講西布朗揾咗？ 舒希化嗰間就有單、哦、有單即係有單新，唔係有段股嘅，嗰、哦、段股就係咧你睇西布朗就好得意嘅，你睇到我諗之前有迪馬提奧有教過啦，咁、然之後跟住奇勒啦，咁奇勒炒咗咧，我諗佢都係今次咧，佢都係把心一環㗎啦。 哦，係係。 全英格蘭領隊全部我都唔考慮，咁啊向外揾嘅，咁佢揾舒希化我先覺得過癮啊嘛。咁呢個雲達不萊梅嘅即係領隊啦， 好多年， 好多年啦。咁、其實又冇乜料到嘅，不嬲都覺得佢。咁但係咧係的而且確係傾到咧係已經將近簽約嘅。咁但係咧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是、舒希化堅持要帶。團隊咁咧就有兩個人要跟佢，咁但係咧就最後西布朗就堅持你只可以兩個加一個， 冇錯， 唔可以帶曬兩個，咁到最後咧佢就即係拒絕，咁所以咧就即係繼續睇咯，睇下舒希化，我諗又會再係揾翻喺德國即係落班咁樣咯。 好，咁另外仲有一單咧，就都係同斯洛克有關嘅，咁斯洛克上喺季上半季大家同佢一哭波桑又好，或者等嘅時候咧，大家都話：哇！呢隊波唔識守嘅。咁佢咧就首先咧就會睇你喺拜仁度借咗個卻條夫， 卻索 係啦。 哦， 咁呢個年青後衞咧，今屆喺拜仁咧係 冇得出咁滯， 好少出， 好少 出。 再啲人去做乜啦？仲 咁啊！所以 anyway 啦，咁而家係借咗去小可零四幫手個後防， 借18個月，即係年半。 系，咁啊，仲有你啊，史奥克零四就都要留意下领队啊，下半季啊， 哦系啊， 基拿咧随时会炒噶，啊你嗰个位咧可能就留翻俾舒希化噶，咁即系所以就要睇下啦，因为基拿就季尾嘅史奥克零四都系唔系太好啦， 佢都惨嘅，又即系我等佢少少惨嘅就系由旧年到而家佢从来都。得唔到一个好好嘅评价， 系， 但系其实我真系打得好差咩？又 欧联佢就出线噶， 系啊，佢打到八强冇嘢错，但系苏花都个个都觉得佢系， 因为斯洛克嗰个联赛排名喺上半季就认真差噶啦，即系都跌到落去第七啦，咁啊输咗几场啦，就特别系季尾输，咁所以个压力就几大下啦。咁啊，顺便嗱，我哋又可以回顾一下啦，德甲咧就会喺。24号就開呢重開啦，咁所以今個禮拜都仲未有嘅，咁趁住個空檔咁好多個禮拜都冇講過德甲咁所以就亦都可以講下啦，咁就大家去回顧下嘅今屆，從阿卡妹開始啊，即係我想問阿卡妹感受就係、是、你即係正正式式第一季，係 啊第一季， 係啦，因為我哋喺阿卡妹身邊咧，就即係發覺佢轉變好大嘅，係啦，即係每一次我哋睇緊英超或者出嚟睇波咧，佢就一定開住個手機嚟睇德甲嘅， 係 嚇，即係點解會 係咯？ 其實點解會咁著弱咧？ 突然間，因為咧本身其實季初咧，我係仲係會睇，即係睇緊係英超嘅，係咁但係咧，跟住你哋成日分圖，喂，其實德甲係好撚快㗎，好撚激烈㗎，咁我自己又會留意啲比數。喂，點解長期咩3-3啊？即係一啲好大嘅比數，即係你會諗到嗰一場波係好多入球啦。首先一定，咁我跟住開始睇，咁我因為我真係膚淺咗嘅，我係因為靚仔先睇嘅嗰下。 萊斯 係因為萊斯，咁跟住就慢慢咁因為萊斯踢多蒙特，我一定係留意嗰隊波啦。慢慢開始覺得，除咗多蒙特我都想睇下多啲其他隊，因為會對賽嘛。 係 咁，我覺得真係其實好刺激。咁英超咧長期都悶㗎喎，你有時預期佢啲所謂大戰呢，但佢悶蛋到不得了喎、你會瞓覺㗎喎，明明你唞足精神諗住嘩瞓個靚覺跟住起身睇波啦，悶到你 瞓 低，係真係可以唔使食藥啊，嘩所有任何嘢即刻瞓覺，咁我不如睇啲激烈啲，我覺得我啲時間應該係咁樣用會精彩啲。 咁我冇令你失望嘅，我諗今季仍然係保持住高入球啦。 阿琴唔係一隊㗎喎，阿佢仲有第二隊㗎喎，一隊多蒙特，一隊布倫水克嘛。 唔係，喂， 有兩隊。 唔係，布倫水克係初頭睇佢 同情佢啫，嗰隊就唔 係啊！你哋成日嗰陣季初頭幾個禮拜成日話，呢啲升降機嘅降班膽，咁明明我自己個感覺係，即係我知道你哋係一定認知多過我，但我自己睇落佢又唔似喎。 唔係，佢季初真係唔似嘅。如果你講布倫水克，好多場都係緊敗嘅， 我仲 記得季初，譬如話0-1輸俾 不萊梅，最記得係對不萊梅嗰場，最記得嗰場 好好啊，即係好幾場都係 就算對住拜仁，我記得都唔係太失禮嘅，佢守得下噶嘛嚇，咁誒嚇，咁所以都 值得功力太弱， 值得人同情嘅呢隊波。咁啊， 我唔覺得佢太差，依家都咁，反而榜尾嗰幾隊咧。布伦水系唯一赢过波嗰队嚟 嘅，唔系 一队我睇 你调翻转头讲，系有队波系唔系赢唔到波嘅， 赢唔到纽伦堡，纽伦堡冇啊， 佢都输俾嗰队赢唔到嗰队吓，咁大家都系十一分， 冇输冇输，佢冇输俾 佢，佢系排。 哦，排喺后边 啊，即系佢就爬包尾，嗰队冇赢过，嗰队仲系都系高过佢， 得失球差啲。 但系纽伦堡今届奇景嚟噶嘛，系和咗十一场啊，大佬。咁佢输唔系输好多咋，佢输六嘢噶咋。你输六场波，其实都系喺上半版噶。 系啊， 如果你斗输波，佢真系上半。 佢中游嚟嘅。 你其实有条路噶，今届纽伦堡。如果你话揭冬之后咧，你当买百家乐咁样买咧。就佢差唔多佢試過三鑊都係連續輸三場嘅，連續輸完唔係 sorry 連續和三場，和完三場咧佢就會輸嘅。咁所以如果你一見開佢和咧，你又可以捉下一場係和，大佬你知唔知捉啲和三倍嘅大佬？咁所以下一季期唔係即係下半季可以留意一下紐倫堡嘅。咁呢隊波就真係好奇特嘅。咁啊 紐倫堡亦都換咗教練啦， 換咗教練啦， 斯隆卡。炒咗唔知，炒咗定系辞职啊？ 唔系 Stomka 换咗 ，Stomka 换咗， 换咗。 啱啱圣诞节之前 就 Stomka 系康乐威嘅喎。 啊，系康乐威啊，系 sorry。 Stomka 过咗系纽伦堡系嘛？ 冇啊，冇过。 唔系 ，sorry， 系康乐威换领队，应该系 Stomka 好似系换咗。去 check 下，我又唔系好记得啦。 系，总之我就知道 Stomka 就冇公开啦。系康乐威，系康乐威。 O K， 咁啊有几个空缺嘅。咁啊今届你如果讲炒领队，炒几件我冇乜统计啊。我就记得第一件就都仲记得嘅，林巴迪亚啦。咁啊打咗三轮嘅史特加就应该已经系 sell 咗啦 ，sell 咗啦。咁啊因为其实嗰个就唔系净嗰段时间就唔系净止个三轮啊，系个欧霸嗰度咧都打得奇差嘅史特加。咁所以就佢系第一个啦。咁啊，从来都不手软噶啦，即系呢个即系德甲换领队 系啊。 咁啊，今届嘅如果讲领队就一定系我谂第一个要提嘅，一定系哥迪奥拿啦。咁啊，新登陆呢个德甲啦。咁啊，最令好多嘢都令人有好多深刻嘅印象嘅，譬如到今时今日佢嘅德文已经非常之流利啦，即系由低温嚟到。德甲佢已经系讲德文嘅， 早有准备啦嘛， 啊、 因为上年一月之前已经公布咗。 系啊，咁啊，然之后就成绩咁啊，同人唔同命啦，即系同曼联比，人又换领队，我哋又换领队，咁啊 讲呢啲 领队， 大佬哥迪奥拿费同莫里耶斯比，真系 哥迪奥拿换轩力基斯换哥迪奥拿就即系 大家想揾家， 系要你唔识讲咁啊。总之成绩好好啦，继续保持。 哥迪奥拿大白人，我谂令人最耳目一新或者最眼前一亮嘅就系揾阿拿姆打防中啦。呢下真系， 仲有就用拗拿晒头奶啦， 冇错啦。呢两招真系冇拿得顶嘅真系。 拉芬拿呢啲如果再喺希利基斯手上咧，就应该走得噶。 系啦，冇错。 而家仲续个约添啊，哇，真系巴闭。咁啊，跟住咁啊，但系就亦都有人走嘅，古斯达和走咗啦， 冇错 啦，过咗去和夫斯堡啦。咁啊，拜仁就继续保持住不败啦，越 Q 赢越远啦，咁啊跨季41场啊，呢啲都唔知咩纪录嚟嘅，黐线嘅，咁啊总之就上季啊全季输一场，今季啊仲未输过，咁啊大概就7分波啦， 打少一场 啊，系啦，咁啊下边嗰几队就其实拜仁仲有啲咩可以讲下先，拜仁 就我谂都要睇下今年个欧冠嘅成绩系点样啦，因为大家对佢寄望都系几大啦。 大家期望佢破一个纪录啦，但系会唔会系欧联改制之后第一队卫冕到啦？呢个就大家睇得佢个， 都未试过嘅， 睇得佢几高嘅。 同埋要赞哥迪奥拿嘅，即系我哋喺暑假嘅时候就成日讲，即系非黑即白 ，OK， 系用翻轩尼基斯嗰套啊，亦或用翻西班牙嗰套啦。咁但系你睇到我可以咁样同暂时做个中期总结咯。佢就将一啲西班牙嘅元素就 put 翻落去，即系轩尼基斯嗰套咯。 冇错 ，mix 埋嘅。咁啊，个进攻模式其实系多变嘅，唔系话一定要系靠晒。即系当然，其实列贝利同洛宾喺佢嘅手上仍然系保持住好高嘅水准，但系你见到有啲赛事，譬如话冇咗洛宾啊之类咧，对波系 冇以前有一個冇以前咁強嘅感覺，就係話啊冇邊個會死嘅， 冇錯， 即係個進攻模式個範數係多咗好多 嘅。因為最大嘅分別，我諗最大分同舊年希利基斯嘅最大分別就係今屆小豬一早就傷啦，咁、你冇咗一個咁嘅球員喺度，佢咁嘅輪換嘅位置啊，或者甚至用拿姆出嚟啊、你見到佢嘅踢出嚟嘅效果咧係。打得即係好似頭先阿傑斯所講嗰種混合咗 mix 出嚟嘅元素咧，係好成功。最即經典嗰場就係贏曼城啦、打到係好似兩個界別啊！ 但係我對呢個成功咧，我係有少少保留嘅，因為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講咧， 個班底夠厚， 佢班底夠厚啦。你每個禮拜喺德甲踢嘅賽事咧，其實嗰個防中做嘅嘢唔係太多啦。或者仲有加上嘅就係佢隔離嗰個大佬，嗰、那個係阿馬天尼斯啊，阿邊個唔 係有防中 係啊？ 唔係馬天尼斯， 馬天尼斯， 查維馬天尼斯， 係查維馬天尼斯咯、喂，大佬，即係其實 有陣時係佢，有陣時係卻奧斯嘅，即係兩個都有。 我覺得可以做到例證嘅賽事又唔係太多咯。咁、但係 anyway， 即係佢又咁都叫做一個成功一個轉位置。 我睇到一點好重要就係即係由高迪奧拿執教之下就係、進攻球員好享受比賽咯。我覺得呢點又 除咗季初。 季初比較 之外， 係啦，但係當開始潘順咗之後咧，你睇以阿劉啊、文素基治啊，其他啲人 係 好踢得好開心， 係啊， 係呢樣嘢就真係喺佢哋。 譬如嗱，你提文素基治，我哋會覺得可能季初覺得佢應該唔用得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嘅喎，佢又可以踢翻，即係佢又唔係將完全轉型去到巴塞嗰只咯。咁呢個我諗係哥迪奧拿嗰個成功啊，睇到呢個領隊係。掂嘅，即係知道，起碼佢唔係話 你識變通嘅， 一飯嘢 係肯定 知道揸住牛肉咪煮牛肉咯，揸住豬肉就煮豬肉㗎啦，又唔會將豬肉煮翻用牛肉㗎嘛，即係咁樣咯。 咁啊，撇除拜仁咧就 下面嗰幾隊啦。 我心目中就有三隊今屆叫驚喜嘅，就包括無信卡伯啦， 係 和夫斯堡 啦， 哈法呢三隊係真係有啲驚喜， 冇意義啊。 係啊，咁但係失望咧，我會揀就係漢堡啦。 快快 一幅啦，甚至乎係多蒙特嘅，即係如果相對失望嘅話，就會係即係其實多蒙特唔係寫得超差，但係以佢而家嘅位置或者個臨尾打出嚟嗰樣嘢咧，就即係 同上屆啊差皮咯， 係啦，咁變咗，但當然佢而家仍然 keep 住喺個歐聯位置裏邊啦，咁當然係受啲壓 力。問下卡有冇對頭先我哋講嗰三隊驚喜有少少印象啊？是但一 隊。有哈化咯， 哈化係。有咩印象？ 其實我因為上季其實我已經有喺足球頻道啦，有聽你哋講啦，我又唔覺得佢好勁嘅。但係今季睇咧， 今年升班 因為上季冇講過佢 啊 嘛，上 季冇講佢咧。 唔係我哋嗱，我哋，總之呢隊係升降機嚟嘅， 係 真係冇諗過咁勁。咁今屆 唔係咁講，佢唔算升降機， 係 不過近呢十年比較升降機嘅，傳統係 OK 嘅。 OK 嚇。 咁我諗係我記錯咗啦，應該。但係佢係。我覺得印象深刻係因為咧，我估唔到咧佢成日都失球可以咁少係得㗎。我喺呢個係覺得好驚喜，因為通常都係大開大合㗎嘛。 佢絕對真係俾我哋好多驚喜啊！即係譬如今屆喺主場佢係有啲威力，佢頂住啲 強隊 啊，係啊，即係佢係有啲惡氣啊。咁仲有啦，即係不得不提啦，啲世界盃可能會見到佢啦 ，Adrian 拉莫斯啦， 冇錯， 呢個真係哇，即係入普 哥倫比亞， 入好多波啊，哥倫比亞。咁仲有其實你話驚喜嘅，仲有 個中場啦。 其實仲有咧，有兩兄弟一陣可以講下另外嗰個但係另外一個咧就我唔知大佬定細佬啦，總之都係喺埋呢度啊。哈法柏林成日打後備嘅，但我唔知佢咩原因打後備喎。我佢又唔係好老啦，又唔係體質好孱弱啦，但佢成日打後備嘅，佢就 係 拉菲爾個應該係細佬大佬，我就唔好記得。Ronnie 係啦，佢就咁叫 Ronnie 嘅啫，出親嚟都係有即係 有表現 有試過嘅，咁所以呢個又要睇住啦，唔係即係要可以留意下佢啦。咁仲有嘅其實就係喺當即係早一兩年前喺緬恩斯都有個好表現嘅阿拉古爾啦，今季都謝好你六 入咗六球啊，六球 咁所以队波就好有活力咯，即系呢个系第一个惊喜嘅。第二个惊喜就系 无信加柏 啦，临到尾 过埋多蒙特添， 大佬而家欧联位置之内喎，第三喎， 四名都系欧联位置，得夹，咁啊，慕逊加柏同和堡其实两队波都系喺特别系喺最后嗰八九场咧，差唔多冇输过咁滞， 两队都赢， 哇，还数啊，简直！咁啊，慕逊加柏，我谂首先第一样嘢，我谂不得不提嘅就系今届做咗两个好好嘅收购啦，一个就系 Max Cruz 啦，一。件另外一件咧就係嗰、那個就係、是、拉菲爾啦，即係 Ronnie 個兄弟啦，兩兄弟都踢得咁好啊！咁啊 ，Ron 啊拉菲爾入咗九球，跟然之後 Max Cruz 入八球，兩個新收購加埋都入十七球啦。咁、你再加埋其實就係今屆啲助攻嗰啲咧，全即係又係翻曬嚟噶。夏文打得好，艾蘭高又打得好。房中位嗰啲殺卡又打得好，咁啊仲有個好龍門史迪根，咁啊成隊波即係即係四平又繼續四平八穩啦。其實呢隊波呢幾季都係好 穩陣嘅，好穩陣，都係中間望到上 咁樣。又係曾幾何時咧， 勁女 就俾嗰啲冚家產拜仁又叫咗啲丹迪啊，咁樣又搞一輪咧，咁啊又要適應一下啦。係嗰時跌一跌鍋咯，係即係專俾人搞噶嘛呢啲球隊就咁啊。开列之后啦，下个礼拜啦，第一场波就对拜仁噶，咁所以又要留意啊，因为大战嚟噶，慕逊加柏会对拜仁啦。另外和堡咁啊，又系要讲下啦，呢队波即系自从喺阿马加夫之后都冇乜好过啦。咁啊，今季又系特别，其实季初开列咧就 少少脱脚嘅， 少少脱脚噶， 少少嘅， 系啊，即系甩甩碌碌咁样啊。但系哇，后尾就开始。即系越打越 磨合咗，我谂两个零月啦，九月尾九月尾十月头到开始咧就顺啦。 完全同意 Steven 讲， 顺啦。 磨合呢两个字可以形容和夫斯堡， 冇错。 呢队波根本就喂大佬，你睇下所有数下啲人俾你听，奥力啦，跟住迪亚高翻嚟啦，古斯达和今季加盟啦，比利石喺多蒙特啊冇得踢就过嚟啦。哇，几捻多呢啲咁嘅球员啊，咁啊跟住拿度啦，咁啊，仲有今届要提咧，有一个27号嘅细路仔阿诺啦，阿诺踢得好好啊，又系呢个进攻中场，咁啊打好多入射，咁啊又系季初见唔到啊，绝对系磨合出嚟噶，即系特别系季尾嗰几场咧，哇， 其中最记得就系多蒙特啦，其实多蒙特2-1嗰场， 赢2-1，仲有一场赢3-0，唔知赢边队啊赢。总之有几场波 系啦，总之系嗰几场波就 快白啦，快 冚上嚟嗰下 啦。快白嗰场 赢快白同多蒙特两场系作 客添啊， 真系 奥力落底斩出嚟，跟住佢就后上入，因为好多呢啲咁嘅后上啊，呢个阿诺仔又可以留意下噶。 奥力都好嘢啦，仲 奥力又系啦，奥力咁坚啦， 系 啦。咁啊即系俾翻个 credit 噶 hacking 嘅，我即系不嬲都唔系太睇得起佢。咁啊 anyway 就呢队波又系即系下半版就应该系会。越打越好啦，我 谂 同埋系有两个球员，你发觉系已经开始起到个作用嘅，古斯达和系其中一个， 冇错， 好明显。第二个咧就系喺多蒙特屈不得志嘅比利石，呢两个都系比利石嘅嗰、那个即系又系即系后想参与进攻嗰下咧，同埋喺个中场嘅拦截，其实呢两个球员都做得好好。咁 所以呢两队多蒙要留意啦，因为其实3队而家嘅分数系三分之内。 仲有可以留，仲要提多个啊！上半季其实都冇乜点出嘅，呢、這个咧我迎住都嚟，应该要嚟了啊！巴斯杜斯。呢、這個荷蘭嘅中鋒、雖然大家都當即係呢條高大鏟，但我覺得呢條高大鏟應該喺下半季咧，啲傷又好翻曬咧，喂，交翻4-5球出嚟都唔係好揦過啊！佢而家嗰個打法係啱佢嘅，因為譬如話奧力可以做下捲窿捲啊，如果打個雙箭頭啊，兩邊有側擊咧，可以出到啲波俾佢咧。其實佢季揭冬前其實已經開始又出翻嚟， 開始入翻波咯， 入過一球咯，我記得咁啊，所以可以留意住睇下巴斯杜斯。个表现会系点啦？ 系 咁啊！惊喜就一定系呢三队啦，仲有你话失望嘅，头先你讲边几队话？ 汉堡啦，范瓦福啦， 系 范瓦福就可能真系呢个欧战嘅 绝对系啦 后遗症啦。 两队 F 都系啊 ，Freiburg 同埋 Frankfurt 系啦，咁啊 两队上季都系有表现， 第五、第六名嘅 系啦。 咁啊，今年啊真系差好多。 法兰克福继续喺欧霸咧就第一名出线嘅，咁但系喺德甲咧就排尾四，互紧级。咁啊 ，Freiburg 就喺尾三，两兄弟就。 即係同病相憐啦，難兄難弟啦。咁你跟住就排中間嗰扎就。其实汉堡都是浮浮沉沉的。 其实另一队。 但汉堡我担心的。 其实另一队我提惊喜呢都想提漏了。何芬咸。 何芬咸。 都好惊喜喎、 啊。我觉得唔係嗱有一队、啊、你嗰队抽水你句说话。 我唔係抽水㗎。咁、啊、佢上年差喂佢上年差唔多降班喎、啊。咁而家。 但何芬咸呢係阿卡妹嘅自我就买大。因为呢佢係成个德甲呢、啊德甲除咗多蒙特之外呢排第二入波最多就係佢。 我想讲 十波就全德甲最多。 唔係何芬咸嘅一个成绩唔惊喜㗎其实佢都系差㗎。 差㗎。 佢嘅失球率都系好高但你话另外仲有一队惊喜要提嘅奥格斯堡就系惊喜啦。 咁系。 冇错。 大佬今季赢咗七场啊大佬。即系七胜三和啊。咁已经系真系一个好不得了嘅成绩啦。咁你头先讲汉堡有咩事话 汉堡就佢哋个我谂系第一系钱啦、啊，佢哋个负债都几严重啦、啊。第二样嘢就系佢哋管理层啦、啊，到而家都上面都仲系立立乱嘅。即系而家我所睇到就系、已经开始用好多僆仔啦。中间有段时间都 OK 个林杰东前嗰三四五场波咧，个系抢咗啲分嘅。咁但系咧就发生譬如云达哲华智可以出返但跟住又即係个女夭折啦个人啦咁又嗨返两场咁样啦。咁、其实汉堡嘅前景我系仍然都系担心因为而家都系靠班僆仔去打道戏嘅。咁 揭东 返嚟 呢 真系有啲担心。其实功力系 OK 㗎佢识即系又系入波同失波问题㗎。 时好时坏囉。 係啊但系即系佢有个即系上季嘅上半季大家記得就係嗰一場俾拜仁炒爆啦，咁呢、這個即係有個好龍門，但係頂唔頂到落去咧，就真係睇下佢哋波下半季。 我幾集之前都介紹過俾大家噶啦，就係、是、嗰件好熱嘅嗰件啦，擦啦噜噜啦 ，OK， 擦啦噜噜啊，呢個名真係好撚正。咁啊，留意下呢個啦，呢、這個就又射又可以射得下罰球啊，諸如此類嘅。咁啊，但係因為佢位就係有少少同雲達華智有啲重疊嘅， 冇 錯，所以就即係睇個要先睇下嗰個上陣機會係點啦。但係你好表現嘅，其實好多嘅，比斯達都好表現嘅。 O K， 喺前邊個進攻能力咁啊，所以呢隊波我諗仲有 Lasoga 啦，今屆都入到好多波，咁所以睇下隊波即係再發展落去會係點啦嚇。咁啊呢隊都係喺下半版浮沉噶啦，咁啊仲有啲。失望嘅雲達都係繼續嘅令人失望啦仲有呢啲咁大致上即係我諗德甲就會係咁啦咁你今屆仲有啲上半版仲有啲咩值得回顧呢鬼影變幻球值得回顧。係 啦嗰球。 係呀即係何芬咸嗰球。 嗰球波呢即係最近有個都幾得意嘅嘢啦就係即係何芬咸啦係呢件事嘅苦主啦。咁呢就最近球會嘅聖誕卡設計入面呢就做咗一個好特別嘅 graphic 就係呢 鬼影變幻球。 就係講鬼影變幻球就係佢講佢自己主場嗰個網就穿咗個窿呢就個聖誕樹咁嘅形狀。 哦、 即係識得自嘲啦呢對方係啦因為即係因為自己個主場個網啊 check 得唔好有個窿結果就俾呢個利華古信乘虛而入啦就滾入個球網。 Okay, 我哋仲有一隊漏咗講喎卡卡嗰隊喎大佬。 多蒙特 我哋冇講。 卡卡最近咪收到啲嘢啊！ 卡卡个故事先，卡卡咪有个好开心嘅故事同我分享下啫。 近排发生嘅 系 咁我喺圣诞前唔系，其实十二月头寄咗封信去多蒙特，咁其实嗰封信咧就系写英文啦。咁其实我寄俾高普嘅。咁我大致即系讲我系一个香港嘅女球迷啦，喺嗰度咁笑咩咧？强要笑咧，即系我好认真噶嘛呢件事。 好难嘅会。 唔系，我系好认真嘅咁样。 俾个背景音乐俾佢。 唔系佢意，我都阿的确笑。屌，曼联你又唔写？ 我写咗俾艾夫娜啦，我惊俾你哋屌啊！ 呢排好忙啊， 因为人哋心灰啊嘛，大佬我都唔会怪。 讲翻你个故事先。 咁我寄咗封信，咁啊写英文，咁啊我寄俾高普话即系。我好即係一個香港嘅球迷啦，其實我係啱啱先認識到德甲，但我睇到即係每一場波啦，因為我好留意咧，就係我好留意萊斯啊嘛，佢每一場咧，就算佢擺翻同一個位，但係佢每一場所做嘅嘢咧，可能個教練俾佢做嘅嘢係唔同噶嘛，咁我話我其實睇到呢啲嘢，咁我好欣賞嘅，咁你哋個即係我好欣賞你哋所有 performance 啊嗰啲，或者啲球員啦。咁跟住 我想知道你封信寫咗幾耐呢 寫咗其實我用兩日時間。 嘩兩日嘩真係犀利。 因為我嗱，我一封俾萊斯，一封俾高普嘅，咁跟住入面一個公民袋啦，入咗聖誕卡，咁其實最後嗰封信我都寫，我希望要邊幾個人咧，我要翻高普啦。要 Cuba 啦，同埋肖雲賓達嘅簽名 postcard，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做個紀念。即係我如果有機會，我係會嚟睇啦。如果冇，我希望即係喺咁遠嘅地方，我做一個球迷，我希望有啲嘢我係紀念嘅。咁我就仲寄埋聖誕卡啦。咁我係落鞋油落到我連啲 staff 咧，我都俾埋聖誕卡嘅。 Okay. 即係我話我知道你哋喺背後一個團隊係要做好多嘢啦，先至即係我哋先至會睇到呢啲。咁我寄過去，其實我想 出盡八寶。 系啦，咁我就上网睇过，有啲人寄咗过去咧，佢哋原来系有啲窍门，即系譬如你寄英国嗰啲球会咧，你要俾埋回邮嗰个邮票，除咗信封你写地址啊，同埋要俾邮票，咁啊德甲嗰啲球会就唔使嘅。 OK， 咁我就跟足嗰啲指示去寄啦，咁寄其实佢哋喺翻歐洲嗰啲球迷咧，都要一個月先收到。咁我都預計曬數一個半月啦，香港因為寄過去都兩個禮拜，有聖誕假有新年假。 係， 咁我就一月十二月。七號八號咁上一記啦，我冇記錯就，但我一月八號已經收，一月八號就收信啦， 係 係啦，咁就寄翻翻嚟。 我見大家都見到你 po 咗出嚟啦，就係兩張高普親筆簽名嘅 postcard 嚟嘅， 係啊， 咁仲有寫咗句德文嘅， 係啦，嗰句德文我就唔識啦，當然我揾你揾咗翻 譯啦，咁我將嗰句説話咧就俾咗我個德國朋友啦，咁佢就翻譯咗出嚟啦，就叫做咩啊？有你冇我。 唔係 ，without you 啊，即係冇咗你哋，冇咗你咧就冇我哋噶啦。 without you no us 啊。 係啦，咁我覺得哇，勁 sweet 啊，即呢個嘢，即係你冇咗我感覺到咧係好雙向嘅嗰樣嘢，即係唔係淨係有球會，你係好即係你就算你氹個球迷，你都要氹至得㗎，你起碼肯氹啊嘛。係。咁同埋我冇諗過，即係佢淨係寄翻兩張高普嘅 postcard， 咁都好啦。喂，呢個係 boss。 喂，呢兩張 postcard 真係會令到你就一生一世會中意多蒙特㗎咯。